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一，今天跟您分享李碧华的小说当中的一段话。想必大家都看过《青蛇》这部电影，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原著这本小说呢？小说当中李碧华这样写道：爱一个人就是如此容忍包含，不信他变心，怜惜他失察，他不好，是啊，但另外那个他舍得承认他不好。看看在爱情当中，要么说智商都会下降了，其实不是真的变傻了，只是愿意当个傻子罢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通州，北运河的起源之地，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一京二卫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看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 请听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主管某个文艺单位的几位老同志老得不能再老了，上边打算找几个新人把他们换下来。我所在的那个单位被摊派一个官差，民意测验我得到了绝大多数票数，地方党委尊重民意，便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民意虽不可违，我仍然向上写了封信，隶属自己的重大弱点，到那个是非之地工作很不相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篱笆，上午我被提名，下午便众所周知。于是明枪暗箭，含沙射影，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不一而足。 撒狗血，下臭物，扣屎盆子，无中生有，脸蛋子上抹黑，鼻梁上抹白。我被陷入了马克吐温笔下的州长候选人的境地。那位候选人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谁叫他官迷心窍想当州长呢？可是我自知我并非是当官的材料，毫无当官的欲念，那民意投票也不是我会买得来的，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呢？翻来覆去想过18遍，我终于恍然大悟，当家不如当官的封建思想仍旧根深蒂固。我被提名正是给某些人的仕途设置了障碍，同时门户之间的派性也在某些人的脑壳里作祟，因而齐心合力把我拉下马。我自青年时代便专业创作，一辈子只想写小说，如果想当官本来另有门路，何必争这顶华而不实的乌纱帽呢？百般委屈，无处可诉，一怒之下写了个书面声明，淡泊以明志，又给我的所在单位打了个报告，申请提前离休，转迁户口，退隐归田。另外，给我的家乡县委和县政府写了一封长信，请他们给我在金三角安排住处，我准备与金三角同呼吸共命运，写一部反映农村小城镇生活的长篇小说，开创乡土文学新局面。我的离休报告被我的所在单位驳回，却又被某些人讥笑为故作姿态，这就更令人感到四面鬼打墙，胸中憋闷，肚子里窝火。却在这时，迎接毛先生和菊姨的车队到来了，一辆上海牌小卧车，一辆中型面包车，一辆解放牌卡车，一辆130小卡车。中型面包车里坐的都是跟菊姨沾亲带故的人，其中有艾金贵、一线红、汉莲、夏赏、古玉桃和古北大的媳妇儿桂烟儿。带队的不是古北大，却是柴禾。我不知道这个家伙怎么从中插了一脚，大惑不解。本人是古北大经理的秘书。柴禾西装革履，秃头闪光，像抹了油，满脸春风得意的神气说：深入新生活，我比阁下捷足先登了。原来古北大跟县文联唱对台戏，颁发优秀创作奖，就像李逵当考官随心所欲，他钦点夏赏为状元，然后将县文联的8名获奖者来个向后转，后队改为前队，第8名在他这里是众人之上，夏赏之下的第2名，第7名便是第3名，其余以此类推。但是柴禾煞费苦心确定的第1名，古北大大笔一挥给勾掉了，换上柴禾为第9名。县文联的奖金最高50块钱，最低才20块钱，古北大的奖金最高300元，最低100元。双方同时召开发奖大会，县文联在县城，古北大在金三角。但是古北大另有规定，不亲自领奖便过时不候，取消资格。那一天出席县文联发奖大会的有县委副书记和县委宣传部部长，走进会场一看，得奖的作者只有那位被古北大淘汰的第1名到场，其他7位都跑到古北大那里去了。县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部长大发雷霆，发奖大会不欢而散，勒令柴禾停职检查。 财帛动人心呢。柴禾在散会以后没有闭门思过，而是骑上自行车一路飞奔，赶到金三角领取他那100元钱。县文联的一位副主任正寂寞的难受，趁此机会便取而代之，抢占了柴禾的位子。古北大一看柴禾靠边站了，便开心取乐，下聘书请柴禾当他的秘书，每月工资200块钱。柴禾见钱眼开，忙给县委打报告，停薪留职2年。柴禾念完高中参加工作已经30年，刚熬到行政19级，一个月还拿不到80块钱。县文联副主任有名无实，古北大的秘书有实无名，1:1。可是每月200块钱和每月80块钱那就不是1:1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呀。柴禾高高兴兴地到古北大那里上任去了。北大怎么没有来？我冷冷地问道。县委书记和县长把他找去了，研究金三角的远景规划。柴禾大模大样地拍了拍已经凸起的肚皮。北大胸有成竹，本人笔下生花，金三角的远景是京津冀3合1的绣真本。见风转舵的柴禾比当县文联副主任神气百倍，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在北京穿街过巷，把城里的二位老人接到乡下享福去了。我的老师、同学、旧友都在我们运河滩上找到了最称心如意的归宿，而我这个衣包子埋在家乡柳棵子地里的人却徘徊在北京十字街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我要快刀斩乱麻，挣脱千丝万缕的牵扯，回家乡听渔歌牧唱，田园小曲，呼吸泥土气味和米麦、瓜果、花草树木的清香，处处乡情，声声乡音，吃安乐茶饭，写乡土小说。正当我急得像鸟撞笼子的时候，县委书记和县长双双光临设下，县委和县政府打算在3年之内把金三角建成乡级小城镇，他们欢迎我到金三角定居，并且借给我一座小楼，只要我在筹建处挂名当个顾问，外出可以坐公家的小车。哎呀，寸功未立便给我如此优厚的待遇，难道我还有什么藕断丝连，舍不得斩出虚名俗利的孽根吗？走，一步一个等身头，走回我的生身之地。当年我曾有一个心愿，想从通州的北运河起点出发，沿河南下，步行100天到杭州。后来我被戴上那顶压得我低人8等、寸步难行的铁帽子，22年画地为牢，这个豪兴早已烟消云散。22年后我改变了身份，却又年龄老大，惰性十足，没有这个兴致了。几位从文艺发声学角度研究我和我的作品的大学生常到设下闲谈，这一回我又朝花夕拾，旧事重提，谈起当年徒步而行3000里的打算，他们连声叫好，一唱一和地劝我重整旗鼓，而今迈步从头越，并且甘愿跟我结伴而行，服侍左右。 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堂吉诃德的脾气，两把火一烧，烟消云散的夙愿又死灰复燃了，不等黄道吉日午时三刻就要出马。但是妻室儿女大泼冷水，几位大学生感到事关重大，也打了退堂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却不依不饶，咬定要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大费一番口舌，最后三方一致，从北京和我的家乡交界上路，走到北运河口的金三角停止，不多不少64里。白天酷热，天黑凉爽，我夜行昼伏，以免中暑。此行并无一定之规，只是沿河走下去，走累了就坐下来歇一歇腿儿，遇见同路人一边走路一边聊天，直到三岔路口分手，各奔东西。40大几的人走几十里夜路，只能轻装，我的背包里只有一把折叠伞，一条塑料布床单，一双雨靴，一只手电筒，一身替换的衣裳，还有我的几本作品。下小雨撑起伞来，下大雨把塑料布床单披在身上，不下雨走个10里8里，铺起塑料布床单躺一躺，困了就睡，也算是随遇而安了。夕照中，我在朝阳门外京津公路上的大黄庄下车，路边大柳树下有一座8尺高的汉白玉碑，刻有通州界3个斗大的字。这里距离北京市内的天安门10公里，距离通州城内的鼓楼也是10公里，原是旧日北京和通州的交界。1958年，通州划归北京，大黄庄划归朝阳区，改以八里桥为界了。但是这座界碑一直被保存了下来，因为它虽已不是地理的标志，却是历史的见证。今天能有多少人知道1935年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和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和梅协定以后，就在这座距离北京10公里的界碑以东，大汉奸殷汝耕以通州为首府，在日寇的銮议下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告脱离南京政府，变成国中之国。1936年，我出生在敌人铁蹄蹂躏下的这块土地上，整个童年都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所以这几年我写了不少反映30年代家乡历史风貌的小说。从这座界碑脚下，我一口气走出8里，登上古老的点将台。500-600年前，大将徐达和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都曾在这里阅兵点将。我没有想过要写明朝历史题材的作品，但是在我写出的许多作品中都写过点将台的历史，强烈我的作品的家乡色彩。在点将台的老桑树下，我躺了一会儿，东行4里便是八里桥。八里桥是北京的一个古迹，更是通州的一大名胜。我在一些小说里描写过八里桥的景色，浓郁我的小说的地方风味。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八里桥上打过大仗，爱国官兵打得很勇敢，只因统帅曾格林沁畏敌如虎，临阵脱逃，防线才全面崩溃。 敌人得以长驱直入。影片《火烧圆明园》美化曾格林沁，歪曲历史真相，将来必须证悟。从八里桥上走下来，便是通向北运河的通惠河畔。解放前，南岸曾有一片荒地，便是国民党杀人的一个刑场。1948年，我到县城的陆河中学念书，是个住宿生，星期日才许可走出校门，常到通惠河边的树丛里下夹子打鸟。逃到县城的还乡团，从运河东岸抓来一名村妇女主任。这位村妇女主任怀着身孕，眼看就要临产了。还乡团独行拷打，可她宁死不屈，被押到通惠河边枪毙。我刚在树丛里下架子，还乡团把我和我的同伴赶走，我们只得躲到远处的老树背后偷看。妇女主任躺着脚镣，刽子手强迫她在自己面前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坑，然后又逼她下跪。她被按倒，却又爬起来，拳打脚踢，她也不低头。刽子手依了她，她双手搂着肚子，头上一朵白云，一只花翎小鸟从她的身边飞过去。听见刽子手在他身后拉枪栓，他抖的一个闪身，子弹擦过了他的鬓角，没有打中。他回头一声冷笑，骂道：“ 哼，吃货！” 刽子手急忙又开了一枪，却是个臭子儿，没有打响。他又转过脸，咯咯一串脆笑。刽子手们吓破了胆，鬼叫一声，扔下枪，抱头鼠窜，疯了。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航创作的长篇小说《荆门脸子》。 被爱迷惑，不上不下。

然后又逼他下跪。他被按倒，却又爬起来，拳打脚踢，他也不低头。刽子手依了他，他双手搂着肚子，头上一朵白云，一只花翎小鸟从他的身边飞过去，听见刽子手在他身后拉枪栓，他抖的一个闪身，子弹擦过了他的鬓角，没有打中。他回头一声冷笑骂道，刽子手急忙又开了一枪，却是个臭子儿，没有打响。他又转过脸，咯咯一串脆笑。刽子手们吓破了胆，鬼叫一声，扔下枪抱头鼠窜，疯了。监斩的还乡团头子也吓得面如死灰，拔出枪连发数枪。妇女主任栽进坑里，还乡团扔了几锨土填了坑，匆匆忙忙撤回城里去了。这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八路军武工队每天夜晚都到城下活动，还乡团最怕武工队打他们一个冷不防。我和我的伙伴舍不得埋在树丛里的鸟夹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忽然土坑中一阵呻吟，满身血污的妇女主任坐起来，我们拔腿就跑。跑到八里桥上，正遇见一个赶脚的年轻汉子，便气喘吁吁地指了指桥下，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声：“哎哎，那边，那边，快，快救人！”一溜烟儿，我们跑回了城里。第二天下午正上课，几个还乡团的团丁闯进校门，要到各个教室搜寻救走妇女主任的两个小男孩。多亏我们的校长是地方知名人士，不许他们打扰学府重地，我和我的伙伴才幸免于难。从此我们不敢在通惠河畔玩耍了。1958年我被开除出党，回家务农，暗中调查积累通州党史资料，才知道那个赶脚的年轻汉子正是京郊武工队的侦察员。他把妇女主任送到一个堡垒户隐蔽下来，当天下半夜妇女主任生了一个女儿，枪伤失血很多，产后她又大出血，女儿咕咕坠地，她自己却死了。堡垒户不敢声张，悄悄地把妇女主任埋葬在自家后院的小菜园里，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才把妇女主任的女儿送回她家。关于京郊武工队那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我曾在坎坷岁月的荒芜寒舍中写成一部长篇小说。30几年过去，旧日荒凉的通惠河两岸，一个接一个的工厂林立，夜晚灯火通明。沿岸的婆娑树影中，双双对对青年男女，搂搂抱抱，语情语，还有录音机的轻音乐和抒情歌曲伴奏。我虽然是重游旧地，但是不愿打扰沉浸在柔情蜜意中的青年人的幽会，便加快脚步，沿着通惠河南岸的公路向汝河口走去。这条公路的地基原是被扒倒的老城墙根子。我曾在城南的汝河中学读书，在汝河中学入了党，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找到了不远万里而来与我同生共死的终身伴侣。我也曾在城头上看落日，西海子公园里浮水，白杨树林中凭吊李卓无目。通州城留下我青少年时代不可磨灭的足迹，留下我数不尽的难忘的回忆。汝河中学 创办于1867年，是北方最古老的学校，一直是京东的最高学府。虽然出过不少反动官僚和洋奴买办，但是更出过众多的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医学家和体育家。辛亥革命志士曾在这里策动武装起义，通州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1926年在这里建立。我曾以20年代的陆河中学为背景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目前我是校友会的会长，关心校史的编写，为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深感自己写的不足，写的不够。我正在一家大型文学丛书连载的长篇小说里还将写到陆河中学。陆河口有一座水闸和一座大桥，虽然天已大黑，人马车辆仍然来往不断，我怕遇见熟脸，劝阻我这个近似荒唐的行动，便沿着河堤一路南行。南行数里，眼前一片光明，就像天上的繁星落到了地上，那是全国知名高度现代化的东方化工厂，从运河西岸的荒滩上兴起。厂长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入党，他邀请我出席他们的试车投产庆祝大会，要我题词。我称赞这座工厂是大运河桂冠上的一颗明珠。他们又挽留我在宾馆里住了几天，还要拨给我一套房子，在他们的工厂常住久留，只要在我的乡土文学小说中把他们的工厂写进去。他们给我出了个难题儿，那就是我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乡土文学小说将如何出新？真的，我欠他们的人情，也欠他们的文债，只有悄悄地从工厂外的河堤上溜走了。越走越远，路也越走越黑，我的两条腿也一步比一步吃力，便在低坡上歇息。北京这几年的天气反常，白天烤的人头上起火，入夜却又蒸的人透不过气儿来。草丛里的大花脚蚊子闻到人肉味儿，一哄而起，对我群起而攻之，咬得我蹦跳起来，抡胳膊踢腿，或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寡不敌众，只好落荒而逃，蚊群穷追不放，我便一只接一只的吸烟驱赶了追兵。河那边忽明忽暗的晃动着两道手电筒的白光，像是给河这边传递信号，也许是刑事犯罪分子黑夜流窜作案。果然如此，那就必须见警生情，随机应变了。麻杆大郎两头害怕，沉住了气，邪不压正。前几天三更半夜，城里和乡下的各路民警同时行动，虽然不见得将这些坏家伙一网打尽，漏网的也都缩进了脖子，夹起了尾巴，气焰一落千丈，暂时销声匿迹了。狭路相逢，他们当我是公安局的老侦查员，望影而逃，那也说不定。于是我大发奇想，老掉了牙的彭公案前21回都写的是清朝康熙年间通州的故事，其中黑驴告状之类的几桩奇案就发生在我的生身之地的几个邻村。那么我们能不能写一部当代的彭公案呢？ 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也应该努力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流窜京郊作案十几年，来无影去无踪的惯犯飞毛腿，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投毒放火，穷凶极恶。北京卫戍区和市公安局组成联合破案指挥部，朝阳区和通州的每个公社和村子也建立了分指挥部和破案小组，却十几年都没有抓到这个恶贼。谁想，一个月黑夜，他到我的家乡某村小卖部溜门撬锁，竟被女售货员一棍子打断了腿，村民闻声赶到，聚而擒之，送交公安局。法院公审，处以极刑。这个故事只要略加点染，便能写成引人入胜的今日儿女英雄传。小说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作家是精神食粮的炊事员。每写一部作品，都应该想到适合人民大众的口味，尊重人民大众的艺术欣赏习惯。我给几部通俗小说写过序，写过评论，为什么自己不尝试一下呢？两条腿走的像两条枣木杠子，嗓子眼渴的像一口掏干了的土井。我一摸衣兜，只有两只空瘪的烟盒，弹尽粮绝了。眼前伸手不见五指，身后一片黑乎乎，上不着村，下不挨店儿，进退两难。嘿，我暗暗后悔，年将半百却干起蠢事儿，心里烦躁，身上的背包压弯了腰。我把塑料布床单铺在河堤上，四仰八叉躺下来，走起来淌汗，躺下来就像扣进笼屉，不一会儿身下便是一片水洼，跳下河浮了几圈，上岸三分钟又像热锅上的贴饼子。我想走下河堤寻找一片瓜田，叫醒睡在窝棚里的看瓜老头，买一个大西瓜，讨一袋叶子烟抽，但是热得发昏，一动也不想动，只有梦中吃西瓜了。梦中的西瓜洒满早晨的露珠，瓜田坐落在一条小河岔子岸上，阳光在小河岔子上一闪一跳。我躺在岸上吃瓜，水上了岸，淹到我的半边身子。咚咚咚咚咚咚，谁家的花轿娶媳妇儿，八面大鼓咚咚响啊。哪个村跑旱船，鸣锣开道，擂鼓开场，怎么还清水泼街？我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原来是闪电明灭，雷声隆隆，瓢泼大雨。三伏天的雨是降伏的雨，头上脚下浇了个透，是一场大喜呀。我跳跃欢呼起来，哦，嘿嘿哟，刘老师，刘老师。两道手电筒的白光从河的那边照到河的这边来，我们过河来背您。神不知鬼不觉，几个大学生一直隔河半价，暗中保镖啊。虽不是千里走单骑，我却要单枪匹马过五关，听他们扑通扑通跳河浮过来，我走得更急了。突然大 雨中，又有两团强光晃眼，一辆吉普车冒雨而来，我慌忙让路，跌进低坡的一簇柳棵子里。几个浮水上岸的大学生排成一道人墙，吉普车上跳下古北大、柴河和夏赏，他们是接到北京我家里的电话，开车前来接驾的。他们呼喊着我的名字，七嘴八舌乱成一团，我便沿着低坡下柳棵子地的小路跌跌爬爬又出发了。我相信我能走到目的地，走到目的地，雨过天明，正是我的吉日良辰呢。满天霞锦，那便是我的下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页。 听众朋友，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齐克谢，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孟孟、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